务人。星星战队的频道里，唐柔飞快发上了消息，并附上了此时他韩嫣柔所在的坐标。观众惊讶，这时候霸图五人还没有出现在唐柔的视野内呢，只是凭着杂乱的脚步声就已经判断出来是五人了吗？这可是相当敏锐自信的声音判断力啊，一些职业级的都试着闭上了眼，可即使明知是五人的情况下，对于这杂乱在一起的脚步声，他们却都一点分辨能力都没有，所能收获的信息仅仅是不止一两个这样粗略的情况而已。 五个人都在那边。 频道里叶修惊讶， 东方向过来。 那就更不应该了。 唐柔已经没有办法和叶修继续聊天一样的讨论了，虽然先一步察觉动静后悄然退步，但是峡谷的这一道偏偏非常笔直平整，退是能退，却没点角度可供隐蔽身形。霸图五人也是这么几句话的功夫就已经走到路口，寄希望于他们目不斜视笔直向前显然是不现实的，这种路口作为职业选手左右观察那都是下意识会做的事情。于是南端峡谷内的韩嫣柔就在这样毫无遮掩地暴露在了霸图的视角内。霸图选手也都是一愣，对于有经验的选手而言，从一开始看到地图的尺寸后，大致就已经可以勾勒出一些常见情况下双方的遭遇时间。虽然目前所见只是韩嫣柔一个，但就算对方是单兵移动速度比较快，在这个地方就遭遇，这好像也是没可能的吧。刷新不对位，这情况观众们是亲眼目睹了，但作为场内选手，这种从未发生过的状况根本就不存在于他们的意识当中，所以无论星星还是霸图的场上选手这一刻都挺迷茫，都无法立即推理出原因。但是相比之下，星星眼下的应对思考却要简单一些，因为星星在这边仅仅是唐柔一个人，一对五那还用想太多吗？三十六计走为上。但霸图就纠结了，诱饵、圈套，这些关键词不由得就要跳到他们的念头当中了，以至于面对落单的唐柔，他们没有敢立即一拥而上。面对一个陌生的随机地图，他们想来想去，也是觉得星星肯定是发现了这地图中有个什么奇怪的地方，所以能够以越出预期的速度出现在这一方向。韩嫣柔出现在这边了，谁知道他的身后暗藏了什么埋伏。唐柔想的不多，只是先退，但看对方竟然踌躇不前，连忙把这情况在频道里消息给了大家。叶修正在率领其他四人飞速向这边奔来，一收到消息立即就把先前的判断给推翻了。之前的叶修几乎和霸图这边的想法一模一样，霸图战队出现在了不可思议的位置，一定是发现了这图中的什么诀窍。可是此时看唐柔说对方遇到他孤身一人竟然没敢立即上进，立即意识到绝不是那么一回事。以霸图那风格，遇到落单一人竟然没有立即围攻，这得是多大的犹豫和顾忌。由此可见他们对和星星的遭遇十分准备不足，也就是说他们对于在那个位置遇到韩嫣柔就如同叶修所闻在那里遇到霸图五人一样惊奇，所以说一定是有什么别的原因导致这种不可能的相遇发生了。就因为这一点差别，星星这边对局面的掌握似乎就已经领先了一步，至少已经可以明确霸图并没有占据到什么主动，这是一次非常偶然的遭遇。那么 适当周旋一下， 叶修频道里消息。 周旋？ 唐柔正，这个词儿的意思他当然也是明白的，只是周旋这种虚实相间的事儿需要掌握好分寸，唐柔一来风格不搭，二来也缺乏阅读比赛的经验，这任务交给他还是挺艰巨的。 让他们多多思考， 叶修解释了一下意图。 我明白。 唐柔不蠢，霸图五对一竟然还在踌躇，显然心有顾虑。叶修的意思就是要让他扮一种姿态，让对方将这种顾虑最终落实。杀回去？唐柔思考着，至少韩音柔先停步了。这一停，顿时就把霸图心中刚有点影子的判断给推翻了。他们本在踌躇，但在发觉韩音柔退离得十分果断迅速时，渐渐也意识到了唐柔对他们的顾忌。就在他们几乎要做出和叶修一样的进一步判断时，韩音柔停了，而后转视角望着他们。是因为他们没上前，对方无奈了？这么说，对方果然是有安排，果然是在诱敌。唐柔真还在想办法呢，却不想对手的段数实在太高，只是这么一个停步就让对方产生大量联想，唐柔已经开了一个误导的好头。但是偏偏就在这样的情况下，霸图的张新杰做出了指示。 我们上。 啊？ 张家乐略惊讶。如果说这个指示是韩文清下达的，他也就不意外了。不去思考什么套路和陷阱，直接用力量去打碎，那是这位队长干得出的。但是张新杰的话总是事无巨细都要去考虑，这种未知他居然让大家直接以身涉险。 冲上去看清楚，我来治疗。 张新杰进一步说明，字不多，但一股霸气和豪迈却完全流露出来了。这不是表现在攻击端的豪迈和霸气，而是来自于治疗。张新杰的意思其实很简单，尽管冲上去看，我会保护好你们的生命。靠力量来碾压，但依赖的不是攻击端，而是治疗端，霸气却又不失谨慎。霸图和张新杰的风格全都没有丢。 明白，我们上。 张家乐的百花缭乱立即冲出，这种试探性的攻击依靠远程完成的话，安全性会更有保证。 齐英，保护治疗。 韩文清这时也丢下一句指示，大木孤烟冲上，林静年的冷暗雷冲上，宋齐英领命，长河落日寸步不离地保持在了石不转的身边。霸图战队终于冲上了，却非攻击，而是以一种防守姿态。 他们上来了。 唐柔丢了句消息告诉队友，韩音柔转身就退。 这就上了，这么坚决啊，保护好自己。 叶修回道。只要换一般人大概都哭了。 一对五啊，你就随便甩句保护好自己过来，这指示下的可真够举重若轻啊。